香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船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为您展播几段珍贵的录音，这是1987年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的实况录音，还配合有其他的京剧名段。1986年底到1987年初，在北京剧坛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就是北京的几家新闻媒体单位合办了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，至今这个比赛还被很多演员观众听众称道。这个比赛在众多的京剧演员比赛当中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完全由观众评选的。首先由观众票选出60位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京剧演员，然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6场演出，每位演员的演出时长不得超过15分钟，然后由观众在票纸上打分，最后选出20名优秀演员参加第七场第八场的决赛，选出观众评委举牌打分，这20位演员评出十佳和十优来。这两天呢，我们就请您听一听当年的剧场演出实况。今天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冯志孝主演的京剧《淮河影》片段。冯志孝1938年出生于梨园世家，1951年进入戏曲实验学校，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戏校学习，得益于萧长华、雷喜福、冠大元等前辈名家名师的传授。毕业之后到中国京剧院工作，1961年2月拜马连良先生为师，学习演出了大量马派优秀剧目，是马派的重要传人。这出《淮河影》呢，既是马连良马先生当年亲授的，同时也是冯志孝多年以来的保留剧目。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就在马连良先生的亲切指导下，在中国京剧院演出了《淮河影》。当时的阵容非常的强大，除了冯志孝扮演蒯彻之外，还有袁世海扮演刘长，孙胜武扮演栾布，苏维明扮演李左车。不过当时演出对马先生的演出版本进行了一些修改和整理。下面您将听到的1987年的这段实况录音呢，因为是参加大奖赛有时长的限制，所以对演出的版本进行了缩减穿插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冯志孝主演的《淮河影》，冯志孝扮演蒯彻，郑岩扮演栾布，陈真志扮演刘长。 见他，分明是先把火一打。 有事， 不是，我有点内急。 何为内急？ 就是漏闪呐。 什么条子漏闪？ 嘿，这么大舌面口，连漏闪都不懂。听我告诉你，这个内急就是漏闪，漏闪就是出宫，出宫就是拉屎。 生死的关头不能去呀！ 啊， 不准你去！ 哎呦，坏喽！生死的关呐，从事也不许拉。 哎，李左车右手摆，把乱不拉，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。 官不真，横目识君，你是该当活罪。你为何发笑？ 哎呀呀，非我发笑， 我啊，道我有什么罪名？你今头顶两行大罪，你可知道？我 可在此训练兵马，保卫疆土，活罪之有。好，我问你，陈一。 哦，陈一， 嗯， 好，我来问你，你父王年家，你因何不登基？ 孤家年幼。 你几岁封王？ 七岁封王。 几岁立都？ 九岁立都。 人生怀疑。 72年。 公鸡算了。 20余载。 赵王，像你七岁封王，九岁立都，朕生怀疑12年，公鸡算来有20余载，既不登基，又不接位，就该发下龙票一张，岂止山东，请回九天村，大家当地商议，谁在殿上为君，谁在殿下为臣。方合道理，你如今左右不左，让又不让，叫那吕后在长安城中是趁孤捣花，眼看舍己要断从那吕后之手，其罪已严。 陈哥哥，好，我问你，陈二， 好，我来问你。淮河两岸的老百姓是古来有的呀，还是新有的呢？ 不是，只是古来有的呀。 不然，是新有的。 古来有的。 嗯，好，我再来问你，你父王与八王在九里山交战的时候，哪时的是先有的你呀，还是先有的我？ 嗯，嘿嘿。自然先有你这个老 儿。臭啊，即使先有我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晓得的。 你知道，你有讲。 我自然要讲。想当初你父王与八王在九里山交战的时候，淮河两岸的老百姓被八王杀得是干干净净，你父王灭了八王走开而归，打从淮河两岸经过，见那里无有人烟，岂知江下调来3700余户，每人赐牡蛎一张，耕牛一头。你父王对老百姓们说道：“养子不当差，种地不纳粮，众百姓尽你父如天臣一般。谁知你心底是霸王兵，遭一尺灭一尺，不来替父之，反来丧父德，其罪二爷，你还有何？” 哇！ 只是就该发兵扶吕扶汉才是。 这荣姑似之，阿先生战回长安，今后豪英故不能远送了。 谢先生。 飞尘的仙，死里逃生，我好险，是这样虎口搬呀的事儿，大一波大长敢向天摇，摇摆摆我吃天地。 让您听到的是1987年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冯志孝主演的京剧《淮河营》片段，南腔北调剧集。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前面为您播出了国家京剧院的京剧艺术家冯志孝先生的演唱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国家京剧院的老艺术家李世济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·春秋亭》片段。李世济饰演薛香伶，赵立秋饰演梅香，石长英饰演薛良。 Beep! 马郎先生，我有礼了。还礼还礼，失礼为何？ 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？ 小老儿赵鹿晗。 这教中是你什么人呐、 这教内乃是我的女儿啊。 哎呀，为何这样啼哭？莫非不愿出聘吗？ 不是哦、今日贫富相遇，我女儿见情生情，故而啼哭啊。 是是是，原来如此。 阿小姐，是他言道贫富相遇，见情生情，故而啼哭 啊。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。嘿，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，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您听到的是李世济主演的京剧《锁麟囊》春秋亭片段。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给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，为您展播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的珍贵录音，王树芳演唱的《吊金龟》。戏迷乐过会儿见。 的步伐、yeah、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，